失去你的感觉。哦哦， 江美琪的《对你有感觉》，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哈。在这里呢，也问候所有听众，晚高峰快乐哈！你是这个堵在路上呢，还是飞驰一样的在奔回家的路上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14摄氏度，南风3级。明天的尾号限行是4和9，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哈。早晚温差真的是很大，27度和14摄氏度哈，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最近呢，这个夏末初秋了，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在早晚的时候，最近感冒的人也比较多哈，而且这一批感冒也非常的不容易好，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哈。好了，我们今天来推荐什么好吃的呢？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啊，说北京那些隐藏很深、位置偏远但口味绝对出众绝佳的小店。北京呢有很多小店，位置或偏或远，很难找，声名不显，这个知道的也很少，但是味道呢是绝对吸引人的，不是老北京的都不一定能知道。今天呢当然就给大家推荐一些， 让你明白 的这首歌来自张芸京的《天爱》，来推荐你第一家哈，叫做老郑调子。这个调子呢，就是这个肥肠的意思哈。开在胡同里的小馆，面积不大，只有几张桌子，但收拾得很干净，很温馨的小店，调子和肠头都点了，收拾得很干净，完全没有异味儿。肠油呢也都去掉了，也不会太腻。那么这家呢，地址是在西城区宫门口4条的43号原公园花鸟市场，人均消费呢在50多块钱左右，其实呢还真的是不贵哈，叫做老郑调子。那么喜欢吃调子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哈。虽然说有一点远，但是为了这么好吃的好吃的的话，也不怕周折，对不对？地址呢是位于西城区的宫门口4条43号原公园花鸟市场，人均消费呢在51块钱左右，真的是不贵。你继续再来推荐一家哈，这一家店这个名字还是蛮有特点的，叫做大麦茶嗑瓜子儿牛板筋火锅。大麦茶嗑瓜子儿牛板筋火锅，哎呦，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呢？这家店啊，位置有一点远，小锅微辣，两个人呢，富富有余，板筋切的是很小的块，而且呢很嫩，味道很足。牛肉大部分呢都是有筋的，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柴。小店铺呢的装修也算是蛮有味道的。地址呢是在海淀区的上地片区宅急送北京中关村的营业所，叫做大麦茶嗑瓜子牛板筋火锅，味道呢也的确是非常的好。人均消费呢也在50多块钱左右，说实话了也真的是不贵哈。这里是先偷客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有没有知道一些特别好吃的小店呢？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刚才一位听众叫我的蜜瓜分你一半，点了一首林宥嘉的《说谎》，来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真望，什么一眼莫张，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我没有说谎，是很感

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中的厚实感，什么困难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都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来自梁静茹的暖暖。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先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继续的这一首歌来自汪峰的《美丽世界的孤儿》。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那些在北京隐藏很深、位置很偏远但口味绝对这个出众的一些小店哈。刚才呢有介绍一家店叫老正调子，还有一家叫做大麦茶嗑瓜子牛板筋火锅哈。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叫做牧场羊汤，是喝羊汤的地方。说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家的烧麦馆就在内蒙古宾馆南侧把头处，一层二层都是他们家的羊肉跟牛肉烧麦都是必点的。而且呢说如果你喜欢羊肉美食的呢，一定要到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地址呢是位于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1号内蒙古宾馆的1号，也是在这个内蒙古宾馆里面哈，有非常好喝的羊汤，还有羊肉串，还有这个烧麦哈。这个烧麦看上去哎呦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那个肉馅都从上面那个口露出来了听我这个口音是不是觉得我特别的想吃啊？因为这个时间呢真的是太饿了，看到这些美食的图片真是忍不住的往下咽口水的感觉哦。有听众饿了吗？有听众喜欢喝羊汤吗？好了，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叫做香香草烤全羊。有喜欢吃烤全羊的朋友吗？羊真是特别的好吃哈，色香味俱全。其他的凉菜呢味道也是特别的棒，也很新颖，环境也好，服务呢也非常的热情。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我们就是经常去吃的烤全羊和烤羊腿呢，它上面都是提前腌制好的，而这一家的这个烤全羊呢，它上面放了一些有这个佐料，会撒一些香菜末啊，还是有这个葱末在上面，看上去特别的有食欲，比那些上面不去撒这个香菜末这些佐料的要好看很多，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他们家呢还有这个火锅哈，也是那种老北京的铜锅，应该也是涮羊肉的，色香味俱全，特别的好吃。地址呢是位于昌平区的西关环岛正北2.5公里，村头 头村路口东北角的这个采摘园内，人均消费呢也在90多块钱左右。对于吃烤全羊来说，真的是不贵哈。在昌平区，虽然说很远了，那么也比较适合你。有听众想外出啊，去昌平那边玩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叫做香香草烤全羊，香香草烤全羊。我们再来介绍一家哈，这家叫做杨记爆炒羊羔肉，羊羔肉，杨记爆炒羊羔肉。地儿呢稍微有点偏了，很容易找到。厅堂呢很宽广干净，应该是开的不是很长时间了。服务呢也很热情，羊肉的味道呢也不错，酸奶和羊肉是特别的好吃的。嗯，其实呢能把这个羊肉做好其实也是蛮难的，它会更去这个注重这个羊肉的一些口感啊，味道啊，这个羊肉是不是正宗的。之前也说过呀，俗话啊都说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吃羊呢就一定要吃正宗的羊肉，这样才会好吃。而且呢吃羊肉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哈。那么喜欢吃羊肉的朋友一定要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地址呢在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的113号，近朝阳小镇串吧，人均消费呢在40多块钱左右，也是非常的家常了，很便宜。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介绍一家你觉得味道还不错的小店哈，也让貂蝉跟所有听众也过去尝一尝。或者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首歌来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来自胡夏的那些年。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哈。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刚才介绍的那些小店，是在北京隐藏很深、位置很偏远，但口味绝对出众的一些小店哈。说呀，在北京有很多小店，位置很偏或远，但很难去找到，声名不显，知道的也很少，但是味道呢却是非常的吸引人，不是老北京的都不一定知道。那么今天呢，貂蝉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店。刚才呢有介绍一家老蒸吊子，还有大麦茶、嗑瓜子、牛板筋火锅，还有牧场羊汤、香香草烤全羊哈，都是一些色香味俱全的小店，而且味道呢一定是非常好吃的。好了，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呢，叫做竹叶涮肉坊。竹叶涮肉坊，他们家这个环境啊，给我的第一印象特别像吃那种云南菜的感觉。上面呢都是一些树叶啊，或者是那种搭的装饰哈，然后特别不像是一家吃火锅的店铺。这家店呢在云港的附近，量大味道好的铜锅涮羊肉，人超级多，超级火爆，晚上来晚了的话呢就得等位了。屋里屋外全满了，中规中矩，炭火真棒，火力够猛，是传统的北京口味。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区的云港张家坟新庄南路路口，人均消费呢也在70多块钱左右，其实还真的是不贵哈。而且他们家这个肉的菜量非常非常的足，一盘的这个羊肉大概是有一层、两层、三层这个样子叠在上面的，量是非常非常的足的。刚才看到了这位听众叫感叹号又来了，点一首《演员》。好的，稍等啊，一会儿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我们再来介绍一家店哈，这家店呢叫做富泰阁海鲜餐吧。富泰阁海鲜餐吧哈，位置呢不是不好找，酒香不怕巷子深嘛。就餐环境非常的好，木质的桌椅有古色古香的感觉，海鲜味道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底料呢有乌冬面。它是像那种海鲜大拼盘的感觉哈，是特别大的一个盘子，里面有很多海鲜，有螃蟹，有扇贝，有鱿鱼，有虾，有皮皮虾，还有各种的这个海螺类哈，等等等等这样子的。地址呢是位于东城区的东四北大街东四条月牙胡同的25号，人均消费在100多块钱左右，还不贵哈，看样子呢是特别的好吃，叫做富泰阁海鲜餐吧。好了，我们继续给大家放这一首歌哈，来自薛之谦的《演员》。稍等一下。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 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也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演

托清风捎去安康。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来自听众有梦人点的一首歌曲哈。他说把这一首歌送给家乡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哈。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哈。刚才这位听众叫这事儿不赖我，想点一首李宇春的这叫什么呀 AOAEO 出发一会儿把一首歌来放给你听哈。我们继续再来介绍一家在北京很偏远，但是呢味道非常好吃的店铺，叫做胡同食堂。小店简餐有诚意的在里面，放在胡同里的小馆子，店面很小，屋里呢只有这个两三张桌子，略显得很紧凑，食客呢却是源源不绝哈。有很多人一看就是老顾客，把这里当做食堂了。餐前呢会送一碗鸡蛋汤，一小碟冰镇水果和坚果，还有呢这个宰鸡肉很嫩，牛腩炖得很烂，没有华丽的这个调味，但是用料呢确实很扎实，火候也非常的到位，味道很淳朴，很好吃。地址呢是在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方家胡同的小学对面34号，人均消费呢只有20多块钱就可以了，很便宜很便宜。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们再来介绍一家阳光披萨。外头看起来不起眼，内部环境还好，干净雅致，别具匠心。有好吃的薄底披萨，家庭作坊式的小餐馆，服务态度很诚恳周到。同名的薄底披萨非常好吃，这个烙香也十足哈。贴心的服务呢是可以两种口味来拼的。地址呢是位于海淀区的清河小银福美苑底商9-5号。叫做阳光披萨哈，人均消费呢只有60多块钱左右，也是真的不贵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来把这一首李宇春演唱的这一首歌来放给这事儿不赖我的儿子听哈。好了，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秋东方，划破乌云透着光，两只手拍拍灰尘，大步走向风波浪，飞越高山，飞越海，飞过万千。 出发，天高地大我不怕，一起抖松松肩膀，勇往直前不退让，飞越高山，飞越海，飞过万千阻拦，只要同行不怕难，这次勇敢向前冲，爱有爱有，手牵手点亮心中的火，开心快乐大声说，爱有爱有，英雄要泪不轻易的 学老何为，运不着不成器。